吉尔吉斯斯坦世界党和泛非运动乌干达全国执行委员会分别在14号和15号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进行核弹头试爆，向全世界显示主体核强国的威仪。